而 M 运动套件版车型则采用了造型更加运动的前保险杠设计。车身尺寸上，新车的长宽高为5087、1868、1500，轴距为3108毫米。相比现款五系长轴距版的车型，新车的车身加长32毫米，加宽8毫米，高度则根据车型不同分别降低了1毫米或升高9毫米，轴距没有变化。相比在海外全新车型呢，新车的轴距加长了133毫米。配备方面，新车相比现款增加了更多高科技的配置，比如 10.25 英寸的中控大屏， 12.3 英寸的液晶仪表，全新的电子系统、手势系统、音箱以及遥控泊车等都会出现在新车上。内饰方面，全新五系里长轴距版与海外版的标准轴距在设计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后排空间表现呢将会更好。在豪华套装版车型上，新车还采用了 Napa 真皮材质，并在迎宾踏板处呢标示了 Luxury Line 字样。作为国产豪车阵容之一的宝马五系，在外观以及内饰都是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动力方面更是不用说了，传动系统将会匹配八速自动变速箱，部分车型将会搭载四驱系统。动力方面，全新一代五系里将搭配不同的功率调校，全新的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以及 3.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再来关注一下上海车展的另一车型，比亚迪宋七座车型正式亮相了，还有刚刚上市的比亚迪 EV 以及比亚迪宋 DM 等车型。其中宋 DM 的售价是21.59万元到24.59万元，补贴的售后是17.99到20.99万元。比亚迪宋 EV 300售价是26.59万元到27.59万元，补贴后的售价呢是19.99到20.99万元。比亚迪七座版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大嘴式的进气格栅显得格外夸张，与连接大灯的镀铬条形成了一个整体，整体感觉非常简洁，有了流畅的车身线条和悬浮式的车顶，因此没有传动的 MPV 那种臃肿。在内饰设计方面呢，宋七座也采用了全新设计，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中控台部位的大尺寸液晶屏了。同时呢，新车还使用了电子换挡杆，十分的上档次，座椅将匹配2+3+2的布局。动力方面，根据此前的消息，新车将会推出纯电版、混动版和汽油版等车型。比亚迪宋 EV 采用纯电驱动，动力由前后轴电机与电池组组合。其中由于电池组的不同呢，新车也将提供270公里以及300公里两种最大的续航里程车型供我们选择。宋 DM 版采用的是 1.5T 发动机和双电动机的双模动力技术，拥有混动和纯电动的两种运行模式。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8000千米，在混动的模式下，宋 DM 综合的最大功率输出为330千瓦，峰值扭矩为740牛米，每小时0到100千米的加速时间为4.9秒。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是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悄悄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今后你般短暂，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新资讯。 在我们生活中，你别以为老司机说的都是对的。为了追求自由和驾车的乐趣呢，很多人热衷于手动挡。然而开手动挡的你，也许从驾校或者老司机那儿学到了很多坏习惯。如果不了解变速箱的工作原理，这些习惯会严重影响你的手动挡使用寿命。今天呢，心情就来和大家一起普及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些坏习惯。首先呢，我们不要长期把手放在手动挡的挡把上，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换挡结束后立即把手放回方向盘。换挡时，变速箱里面的拨叉会贴到旋转的同步器上，然后同步器贴到你想要的换挡上。手一直放在挡把上，会让拨叉一直贴着旋转的同步器，这样就会让拨叉产生摩擦。另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两只手掌握方向盘，更容易获得最佳的掌握力。还有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不要在红灯时挂挡，这是由于离合器的压力盘膜片弹簧负责离合器的交合和释放。如果车辆等待时不挂着空挡上，分离轴承会持续压在膜片的弹簧上，从而使弹簧磨损。有些人认为挂着挡是为了便于起步的情况，然而大多数情况是前后都有车，所以其实并不需要一直挂在挡上。正确的做法是等待红灯时挂入空挡。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开车路上总会遇到上坡的情况，这种时候不要通过控制离合来停车。道理很简单，如果利用离合器来防止车辆在坡道上下滑，离合片上的摩擦材料就需要不断的摩擦，这样很容易导致离合器的磨损。所以需要正确的做法是，如果你的车上有坡道辅助功能，上坡时踩住刹车，之后呢踩着离合器脚从刹车上离开，车子会自动刹车。不过相信大部分自动挡的车型呢会比较少搭载坡道辅助功能，那么上坡道时踩住刹车，同时开始踩着离合器，待车辆停稳后，然后拉起手闸，脚从刹车上离开，这样可以防止车子后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动机转速不高时，不应该重踩油门。比如说在最高档时，每小时车速大概在65千米，这个时候如果试图地板油来加速是不正确的，这样会憋坏发动机的。与其在最高档地板油，不如直接降档，实现最大的加速度。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我们行驶过程当中，不要把脚长期放在离合上。例如在跑高速的时候，这样做产生的问题包括离合板可能无法贴合，有些打滑，动力输出不完整，离合片会提前磨损，分离轴承长期压在磨片的弹簧上，增加分离轴的磨损。这些都是开手动挡的几大习惯，如果你不了解变速箱的工作原理，可能不会理解这些。为了保证我们的手动挡的使用寿命，这些小细节尤为重要，下次开车要改变这些坏习惯，更好地享受手动挡的自由快乐吧。再来关注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汽车无故被砸，找不到人索赔的话，怎样做才能拿到钱呢？平时开车如果被砸了，爱车受到了损伤，车主都知道要找对方赔偿。那如果停车时无故被砸了，找不到责任方，又应该怎么赔偿呢？很多车主停车都喜欢停在小区内或者自家楼下，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概率可少不了。 而如今的建筑物高度越来越高了，高空坠物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的。实验表明，一个重1000克的花盆从十楼坠落，其杀伤力等同于枪杀，足以致人死亡了。而如果被砸中的是汽车，不是破碎玻璃就是外壳变形，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得到赔偿呢？首先是找保险公司赔偿。发现爱车被砸之后呢，第一时间要致电保险公司，拍照并保护好现场，通知相关人员，比如小区物业方。如果车辆有购买车保险的话呢，责任人拒绝赔偿或者找不到责任人的话，保险公司会先行赔偿7%的损失，然后保险公司再去追讨赔偿。第二呢，就是找建筑物方赔偿。如果找不到责任方呢，车主可以要求让该建筑物的业主和小区的物业同时赔偿。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当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体造成他人或财产损失，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时候，有可能造成侵权的所有建筑物业主都要给予赔偿。在浙江就曾经出现过这一例事故，由于找不到责任方，高空坠物所在的同一栋楼的业主都要分摊责任，最后整栋楼住户赔了30万元。当然了，找建筑物所有方赔偿呢，是一件很耗时间的事情，可能需要律师走民事流程，费时又费力，所以平时车主停车的时候最好要先做好预防准备。户外停车时尽量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路灯箱、工地等建筑物旁，有条件的话呢，就尽量停在地下停车场。如果停车的位置附近刚好有建筑工程，或者赶上了大风天气，我们车主也可以给自己的车覆盖一层简易的保护棚，实用又方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Stayed, but you wouldn't give me a chance. With you not around, it's a little bit more than I can stand. Ooh, and all my tears they keep running down my face. Why did you turn away? So why does your pride make you run and hide? Are you that afraid of me? But I know it's a lie what you keep inside. This is not you want it to be. So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cause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can do. Don't tell me I ran out of time. If it takes the rest of my life,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If you think I'm fine, it just ain't true. I really need you in since you called me. How could you forget about me? You gotta be feeling crazy. Ooh, how can you walk away? Everything stays the same. I just can't do it, baby. What will it take to make you come back? Girl, I told you what it is, and it just ain't like that. No, why can't you look at me? You're still in love with me. Don't leave me crying. Baby, why can't we just start over again? Get it back to the way it was. If you give me a chance, I can love you right. But you're telling me it won't be enough. Takes the rest of my life.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If you think I'm fine, it just ain't true. I really need you in my life. No matter what I have to do, I'll wait for you. So why does your pride make you run and hide? Are you that afraid of me? But I know inside, that is not how you want it to be. I will wait for you. Ooh, baby.

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长安福特全新翼虎的到来可谓是惊艳一时了，经过重新的设计造型呢，也让我们眼前一亮。加速式的大嘴式进气格栅辨识度更高，如此一款极具代表性的车型实力更强，也让同级别的竞品感到了不小的压力。途观就是它最强有力的竞争之一了。今天在标新立异的板块呢，心情也来和大家 PK 对比一下。无论是翼虎还是途观，都算是合资紧凑级 SUV 市场炙手可热的车型了。面对如此竞争激烈的市场，他们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进一步保证着产品竞争力和关注度。今天就来一起 PK 一下这两款车型，分别是全新翼虎虎跃型与途观丝绸之路风尚版。在外观方面呢，新款翼虎的前脸经过升级，与锐界十分的相似，线条凌厉，动感时尚，可以说是这次改款在外观方面还算是比较成功的，比老款的车型显得更加精致耐看了，也更符合当下消费者的主流审美，尤其是受年轻人的喜爱。新款的翼虎在外观方面还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前脸部分采用了福特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六边形进气格栅看上去大气时尚，更像一台小的锐界。途观280 TSI 自动两驱丝绸之路风尚版呢，经过了几次改款，但是途观的外形始终变化不大，仅在大灯和尾灯部分略有调整和修饰。在现在的审美看来呢，途观的外形稍显保守一些，没有全新途观 L 那么犀利，毕竟不是同一时代的产品嘛。途观的设计还算是具有传统大众风格的，简洁稳重，周身呢没有太多复杂的线条，给人感觉比较饱满。评判外形设计好与坏有着很强的主观意识，个人的审美标准不同，也直接影响着判断的结果。毋庸置疑的是，新款翼虎的外形设计是与时俱进的，新车的改变也是受到了很多好评。不管途观的外形再怎么经典，常年保持不变也会让我们觉得审美疲劳了。再来对比一下内饰方面，新款翼虎的内饰虽然整体变化不太大，但细节之处升级还是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比如全新的三辐式方向盘，还有更合理的布局以及层次较强的中控台等等方面。途观方面呢，相对来说在内饰设计上就有些过时和保守了，毕竟这个内饰风格已经看了很多年，虽然显得有些审美疲劳。另外丝绸之路版并没有配备中控台的彩色大屏，视觉上略显逊色一些。配置方面，两款车型在内部真正的差距还是体现在配置方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配置方面的差异吧。在配置对比上呢，翼虎可以说是处于完胜的状态，由此可见，当价位相同的时候，翼虎的车型比途观的车型多出了很多配置，这些配置非常的实用，也就是说相比之下，翼虎比途观的性价比更高，更值得购买一些。动力方面，翼虎 EcoBoost 180两驱虎跃型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3千瓦，最大扭矩是240牛米，发动机匹配的是六档手自一体变速箱。途观280 TSI 自动两驱丝绸之路风尚版呢，搭配的是 1.4TSI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0千瓦，最大扭矩是250牛米。两款车在动力方面算是各有千秋了，翼虎的最大功率更大，途观的峰值扭矩更强，不过相比之下，翼虎在最大功率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一些。本次 PK 呢，翼虎基本上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凭借出众的外形设计、丰富而且实用的配置、强劲的动力以及高性价比，翼虎领先了途观一大截。总之，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产品的硬实力是至关重要的，也有理由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吧。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倒车还会再听音乐吗？倒车的时候是否还和别人有说有笑？这其实都是非常不利于倒车的坏习惯，玩火自焚，容易付出代价。司机倒车的时候需要顾及有很多的，不仅仅是因为本体倒车的时候所局限的车位比较小，倒车的环境比较复杂，更是因为在倒车的时候有不少突发的情况是我们无法预料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算是危险等级比较高了。司机就千万不要和人有说有笑了，尽量避免危险的可能性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估计呢都不太会能够注意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首先我们倒车有几个原则，今天来和大家普及一下。专心倒车，心不在焉开小差的情况是不能有的。听音乐聊天这些上课不认真听讲还要严重，因为关系性命。第二点就是倒车的时候要观察，车子是有盲区的，小孩和动物是不容易被看见的，以及静态的死物也是，比如说石墩子之类的。停车前呢，车主应该先观察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妨碍倒车的东西，碰到了小朋友可是了不得。倒车前呢，车主要记得千万得鸣笛。第三点就是规划好路线，到不认识不熟悉的地方去一样要做攻略，倒车的时候要提前在脑内规划好路线。还有呢，就是要把脚放在刹车上，等于给车有了一个小保险。因为倒车的时候如果在过程当中遇到了坎儿，可以以最快的控制速度来进行刹车，只慢不快是原则。第五点就是确认一下三个后视镜，倒车是一个需要左右兼顾的过程嘛，那必须我们反复确认三个后视镜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电子设备呢是人设计出来的，远远没有人脑聪明和靠谱，有些死角也是看不见的，相信自己的判断比相信电子设备要好得很多。聊完了倒车的重要性，再让我们看看如何在出门的时候快速找到车位。车主大多数时间呢，我们都会穿梭在市区，去商场购物啊，去朋友家等等。市区的车辆多，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先找个停车位。下面就来和大家聊聊怎么找合适的停车位。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小区门口或周边，用车方便，相对来讲呢也比较安全一些。第二呢，就是底商门口的车位，底商门前会有空地，一般用于停放车辆，如果是非全天营业的话，可以晚上停车，早上开车不会影响底商营业。第三点就是大型超市的地下停车场，安全有保障，但不是每个商场都配备这样的停车场。还有呢，就是野生停车位，最好在停在摄像头能拍摄到的位置，如果车辆被人恶意的剐蹭，没有人负责，只能调取录像取证了。那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在正规停车场以外的地点停车时，一定要注意观察路边是否有禁止停车的公交指示牌，切不可顶风作案违章停车。在允许停车的路边泊车位里，尽可能的按照汽车行驶方向顺行停车，以防道路单行造成的车辆逆行，甚至导致交通堵塞。另外呢，消火栓等低矮的障碍物由于个头小，通常都处于驾驶者的盲区，因此我们车主在马路边停车的时候需要格外留意一下两边的低矮障碍物。如果有必要的话呢，我们要先下车前检查一下周围的环境，以免因小失大。一般而言，背街小巷的停车位都是比较狭小的，所以寸土寸金的小巷停车时一定要尽量的留出空间，不要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 在狭窄的小巷里停车，最好在停完之后将爱车的两只大耳朵倒车镜折收起来，给其他车辆多提供一些空间。另外呢，就是还要注意给旁边的车辆留够开启车门的空间，以及给后车留出驶出的空间，以免其他车辆进出车位时误伤到你的爱车。如果车子在墙根下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坚固与否，避免发生危墙砸车的事件。在住宅区停车时，尽量不要让车辆停放在阳台下面，以免楼上花盆等物砸到我们的爱车。最后一点就是尽量不要选择灯光昏暗或者是人流量小的停车地点，一则呢可以防止汽车被盗事件的发生，二则最重要的是避免人车被劫事件的发生。不得不在这些停车地点停车时呢，要在停好车辆后，车主不要急于下车，首先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而在这些地点取车时，尤其是女性车主，最好是两人或者是多人相伴而行。希望您的行驶路上，无论是停车还是开车，都能有一个安全方便的环境。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眼睛一样擦亮，记住我的模样，表情不用太紧张，我是3028，我最近在做的侧脸还蛮好看。黑板是洗手间睡的地方，只是教室的阳光那眼神我不太喜欢，没有操场的自然为何比较漂亮，这都是在隔壁班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上课时举手不能，为什么那些上班不简单，为什么女生不习惯点灯，为什么别人的手机在响，啊三三反三全程打发自己出去乒乓，反手短板再看看啥就是高级乒乓，不穿几场乒乓现在速攻乒乓，对场不在练习乒乓乒乓，向你挑战， 特地来到 不上班，不用怕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 了解不战， 不想问我只想多流一点汗， 我的梦自己在等， 不想说选择大小跟我打的枪， 特地来到 不 战， 不用问一定有人向你挑战， 特地来到 不 上班， 不用怕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不想问我只想多流一点汗， 我当我自己在等， 不想说选择的手跟要发的车，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